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这次中污染过程的成因专家组的一个分析。好，感谢您的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十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是以晴为主，冷空气带来清新的空气，天晴气爽，能见度好，风力也不大，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我们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的预报，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1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哈。目前西部地区环线的压力最突出，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行缓慢，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车多，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区也是车流量大。 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中，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的表演服装引人注目，他们都有哪些特点，使用了哪些新材料和高科技，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城市文化范儿表演服装设计制作工作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教师楚燕、周少恩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揭秘。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说到八分钟表演，是奥运会闭幕式活动的一个组成环节，在闭幕式举行到升下届奥运会举办国国旗、奏下届举办国国歌时，会进行奥运会会旗交接仪式，仪式过后就开始了下届奥运会的形象展示表演。冬季奥运会的八分钟表演最早是在哪一届奥运会呢？ A.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B.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 C. 2006年都灵冬奥会。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跟大家说说刚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上进行的北京八分钟表演背后的服装故事，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一会儿来慢慢听。那么这道题呢，先请大家来猜一猜吧，冬奥会的八分钟表演最早是在哪一届的奥运会上开始的？1980年、1988年还是2006年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新的一个展览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一层的 B 展厅展出，展览时间会一直持续到7月22号。这次西藏参展的文物中，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13家寺庙提供的文物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重量级文物，唐代阎立本绘制的步辇图，也在这次展览中和公众见面。它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直接反映陆东赞受松赞干布派遣向唐太宗请求和亲的史实。由于画作年代久远，为保护文物，只能展出2个月。中国邮政明天将发行元宵节特种邮票一套3枚，分别是吃元宵、 这枚是一块二，赏花灯这枚面值是一块二，舞龙舞狮这枚的面值是一块五。这套邮票人物造型略带夸张，具有古朴的风格和意趣。第一张图吃元宵，描绘了元宵佳节祖孙三代其乐融融吃元宵的传统民俗生活场景，而第二张图赏花灯则描绘了男女老幼赏灯彩的景象，第三张图舞龙舞狮描绘了元宵佳节耍龙灯舞狮子的热闹场面。当地时间27号晚上，佳士得首场海外大拍结束了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以及超现实主义的晚拍，这是他们2017年的首场海外大拍。那么两场晚间的拍卖一共是拍出了1亿5000多英镑，折合人民币13亿多元。超高价位方面呢，有毕加索创作于1967年的火枪手与罗尼以1370多万英镑成交，而毕加索的人像这幅作品的成交价格是830多万英镑，毕加索成为当晚拍卖当中当之无愧的明星了。他印象派以及现代艺术晚拍中不仅9件拍品全部成交，而且多数都超过了最高估价的2倍。纽约的苏富比呢，将于这一季的亚洲艺术周呈现邱氏家族珍藏中国书画专场的晚拍。这个拍卖呢，将于3月22号在纽约举行，包括了76幅15至20世纪罕见的书画杰作。邱氏家族呢，和中国现代书画大师张大千有很深的渊源。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您在生活中是不是使用现金越来越少了呢？瑞典是世界上现金流通最少的国家之一，然而瑞典中央银行瑞典银行担心瑞典向无现金社会过渡太快了，呼吁采取措施保护现金流通，并确保支付系统仍在中央银行的掌控之中。随着电子支付手段普及，瑞典许多商店、餐厅甚至银行柜台都拒绝接受现金支付，现金流通量在10年内减半。瑞典银行行长呼吁，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公众能接触的任何支付手段都会被商业角色所控制，同时将出现各种所谓的电子货币。这几天要去欧洲的朋友一定要多带一件防寒的衣物了。从瑞典到意大利，欧洲多地遭遇了降雪，气温降至入冬以来的最低。气象部门预测，今后几天欧洲多地寒冷天气将持续，尤其是英国遭遇狂风和降雪，当地把这轮恶劣天气称作东边来的猛兽，因为冷空气是从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在位于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某些地区的降雪量达到了 2.5 米，部分国道甚至都无法通行。罗马尼亚全部学校关闭至少2天，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气温降至-8摄氏度。德国海拔最高的楚格峰气温跌至-27度，是德国这个冬天的最低气温。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晚上的气温也降到了-20度。乘飞机出行，头等舱太贵，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经济舱。英国的研究机构总结了几条经验，帮您尽可能地提升经济舱的舒适度。比如可以投资一些必要的小装备，像旅行枕、充气式的割脚板等等。如果长途飞行，那么温暖的披肩、舒适的袜子、合适的眼罩、隔音良好的耳塞都能增加舒适度。需要切记的是，旅行途中要多喝水。另外，提前给您的数码设备下载喜欢的歌曲、游戏或者影视剧，这样也能给漫长的旅程增添一些乐趣。一年一度的休斯敦牛仔节正式开幕了，会持续到3月18号，期间每天都会有丰富的活动。牛仔竞技项目包括骑野牛和野马，还有女牛仔绕桶赛、马车竞速赛、单人套牛和双人套牛以及斑小牛等等。动物选美也是休斯敦牛仔节的一项重要内容，参赛的牛羊猪被主人精心梳洗打扮，光鲜亮丽示人。休斯敦有着美国典型的牛仔文化，为了培养青少年的牛仔精神，休斯敦牛仔节还设有青少年徒手抓小牛和孩童骑小羊的项目，也是趣味十足。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近20%2到19岁的美国孩子患有肥胖症，其中2岁到5岁儿童患肥胖症的比例近年来增长迅速，有近14%的美国孩子患肥胖症。 1999年这个比例只有9%左右。同年患肥胖症会增加患高血压、糖尿病、呼吸和关节问题以及胆固醇偏高的风险，成年之后患心脏病和脂肪肝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接下来播送一条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元宵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重要提示的通知。通知说，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元宵节愉快，感谢您对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支持，请您遵守禁放和限放的管理规定。明天元宵节就要到来了，北京古观象台也提醒盼望团圆赏月的朋友，今年的元宵节十五的月亮是15圆，元宵节当晚最适合赏月了。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连续3年元宵节的月亮都是十五的月亮16圆，而2017年、2018年和2019年这连续3年元宵月会变成十五的月亮15圆，而2020年则又会回到十五的月亮16圆。全市不动产登记业务量最大的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即将迁址，从3月12号开始将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甲8号开设新大厅，比原来在石佛营的旧址增加了近一倍的面积。新大厅共设置对外服务窗口142个，设置等候座位900个，数量比旧址增加了近5倍。新大厅还设置了填单台7处、饮水机2处，并增加了电视、叫号显示屏等便民设施。新的大厅投入运行后，可以办理所有不动产登记业务，而原来位于石佛营东里128号院3楼的老大厅仍将保留办理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符合绿色通道条件的二手房自行成交登记业务。明天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将登陆全国院线。这部纪录片将党的18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历史性成就以纪录片的形式首次呈现在大荧幕上。电影不仅记录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一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还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二号、磁悬浮列车研发、5G 技术等引领人们走向新时代的里程碑般的科研成果。影片的后半部分从小家的角度切入，讲述平凡百姓的生活变迁。再来关注一个演出，柴可夫斯基创作的3大经典芭蕾舞中，睡美人以其恢宏的布景、华丽的场面、高难度的动作被盛赞为古典芭蕾的百科全书，19世纪的芭蕾之光。3月2号到4号，拥有98年历史的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亮相国家大剧院舞台，倾情演绎这部浪漫唯美的古典芭蕾及大成之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中，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的表演服装引人注目，它们都有哪些特点，使用了哪些新材料和高科技，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城市文化范儿，表演服装设计制作工作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教师楚燕、周少恩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揭秘。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说到八分钟表演，是奥运会闭幕式活动的一个组成环节。在闭幕式举行到升下届奥运会举办国国旗、奏下届举办国国歌时，会进行奥运会会旗交接仪式。仪式过后，就开始了下届奥运会的形象展示表演。冬季奥运会的八分钟表演最早是在哪一届奥运会呢？ A.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B.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 C. 2006年都灵冬奥会。 好的，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2022年东京奥林匹克开始进

然后呢，我们上面的灯珠呢，也是选用的这个柔性的 LED 灯。 哦。 然后它的编排的结构啊，还有方式，我们其实都有考虑，对于他们表演做大运动幅度的时候，很方便，很舒适。 嗯，那么刚才呢，听众朋友们是问了几个比较直观的问题哈、啊。这次的服装会发光，确实是让大家很惊叹。这样呢，为了让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更直观，嗯，我们也给您准备了几张图片。您现在发送010203，我们会推送三张这次服装的图片给大家。这样呢，您就可以这个对这个衣服看一下，会有比较直观的这个感受了哈。还有二位老师在这个。在平昌给那个运动员整理衣服的这个照片哈，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刚才说了这个每件衣服上都有灯珠，每件衣服上有多少灯珠呢？ 嗯，大约有800多个灯珠， 800多个灯珠， 加上头盔还有100多个，大概有900多个，将近1000个灯珠了。 哇、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带的这个发光体。 是的。 哎，那当时会怎么想到要做这种发光的衣服？你们接到这个给平昌冬奥会这个北京八分钟表演设计服装的这个任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大约是在11月份，10月底、11月份的， 就是2017年。 对， 哦，那实际上离得很近啊、哦。 对，时间非常紧张。 哦、 嗯，实际上最终确定下来。使用这个发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来呈现，其实也是，在整个的这个设计的创意的阶段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其实是改了这个创意。 一开始不是要发光的， 对的，对的、 嗯、啊，一开始就是白的衣服是吧？ 是的。 哦，那后来什么时候改成要发光呢？ 后来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的昌平，我们有一个这个排练的一个专门的训练基地，那么第一次。做这个合成的时候，就是和地平和演员然后一起来进行合成，看现场导演看到这个效果，觉得尤其是跟在这个发光的大熊猫旁边，那么如果演员身上没有光的话，那么会显得非常暗淡 啊、哦、 所以最终决定还是改成发光的这个服饰。 那是几月份了？ 哎呦，有点记不太清了。 一次应该11月份。 嗯，来对着我们话筒说。 可能也就只有一个月，不可能不到十几天的样子，就把第一批的衣服做出来了。 哦，哎，那当时说要这个衣服要发光的时候，之前你们做过这类的衣服吗？就是衣服本身会发光，想想还是蛮奇怪的哈。 嗯， 我们之前在其他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一些时尚表演啊，包括我们北京服装学院很多的学生和老师都做过类似的这样的服装，但是跟这次的这个发光服饰还是有着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有什么区别呢？以前是什么样的？ 以前其实它主要还是一个就是选择的这个发光材料不同。 嗯， 那么包括之前用的可能这个 LED灯带都是比较硬，这种弹性和柔软性都不够，因为它不需要这种 大幅度的动作 运动。对、 嗯， 这次最重要的一个难点，其实也是因为它要附着在这个滑轮演员他们这种又紧身又要大强度的这种拉伸动作的这个服装之上，所以这个对这个灯的这种装置以及这个工艺，其实要求都非常高。嗯。 对呀、啊，那怎么能够？因为我们所知道灯带都是比较硬的。如果朋友们家里头装修有用过这个的话，那怎么那就会用了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材料才能保持它是软的，是吧？ 对，我们选择的这个柔性的这个 LED 这个灯珠呢，其实它串联这些灯珠的线是非常细的，大概直径有0.12毫米的，差不多样子， 也就只有三根在一起。 哦， 就它其实很细了，对。然后而且其实在选择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之前其实类似做过这样的发光的服装， 嗯， 但是其实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面积的、 哦、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么贴身的， 嗯， 而且并且还是要它有大运动幅度的，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就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而且在这次做这个灯的这个布线的方式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灯在那个灯线上其实是没有弹性的， 嗯， 就是它实际上是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十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晴为主，冷空气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天晴气爽，能见度大于20公里，风力不大，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中，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的表演服装引人注目。它们都有哪些特点，使用了哪些新材料和高科技，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城市文化范儿表演服装设计制作工作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教师楚燕、周少恩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揭秘。早期的奥运会开幕式在申奥运会会旗后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由上一届举办国移交到本届举办国手中，这种仪式一直延续到了1976年的蒙特利尔。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式上，由于西方大国的抵制，取消了这一环节。在此届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研究决定，从下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奥运会会旗交接仪式改在闭幕式举行，同时举行下届举办地形象展示表演，起初为时间6分钟左右，后来保持在8分钟左右，就叫做八分钟表演。内容主要是通过表演来展示最能体现举办国特色的文化艺术精髓以及体育强项，让世界人民在最短的时间里认知和了解下届举办地。夏季奥运会最早进行八分钟表演是在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冬季最早是在1980年的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上，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来看第二道题，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2022年在北京市和张家口市联合举行，您知道开幕的日期吗 ？A. 2月4号 ，B. 2月14号 ，C. 2月20号。 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公布了哈，那么大家再来看看第二道题。我发现大家这个要看图片的热情比答题的热情可高多了哈。这样，先说一下，如果您想看这个北京八分钟表演，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表演的这个服装的一些细节，您现在发送010203，要分别发送哈，不能在一条里头一块发，我看有朋友一块发不行，010203分别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推送3张这次服装的图片来给大家。 有一位朋友发的不对，是滑盖烟栏，您这发的不对，要分头发。那么第二道题呢，是说这个2022年的这个咱们北京的冬奥会开幕式是什么时候？您知道吗？2月4号、2月14号还是2月20号呢？2022年的啊，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您听到的音乐呢，是咱们这个北京哈迎接2022冬奥的这个一些歌曲的前奏，也是一个群星的演唱。那么这次呢，我们在平昌冬奥会上2022相约北京的八分钟文艺表演，应该说也是惊艳了全世界啊，尤其是演员们身上穿的服装，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到底这些服装背后有什么黑科技？设计的历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北京八分钟表演服装设计制作的带头人，北京服装学院的教师楚燕和周少恩，来给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那么刚才呢，二位老师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北京八分钟表演的这个演员身上，一共是每个人身上得有将近1000个灯珠哈，身上有800个，然后还有头盔上有100个，这都是你们做的哈。那么那个每套服饰由将近1000个灯珠组成，这个电线就是难点。我想知道这电线怎么固定在衣服上呢？是缝上去还是粘上去的呢？ 全都是手针一针一针缝上去的。这个是没办法用缝纫机去缝纫，或者是粘的话它也是不牢固的，只能是手针一个一个点固定。所以这将近这个1000个灯珠其实固定了，恐怕我没有统计啊，一定有超过1000个固定的点。 那这不止你们俩了，有一个团队在一起做是吧？ 是的是的。 天哪，一针一针缝上去的。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刚才说了这个电线没有弹性嘛，但是这个运动员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就划出这些优美的姿势，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冰上的这个动作，其实幅度还是蛮大的。那么最开始做出来的时候肯定是很容易就是被折断是吧？ 是的，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是按照设计的那个效果先在服装上进行这个设计和排布，然后做完了以后那个表演的人穿上以后会发现这个就是线会就是限制他的动作 哦， 还有包括限制完动作以后他的动作幅度再大的时候他那个线就会断了，或者是线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只能是重新在他们穿上以后重新进行排查线路的是否和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姿态合适。然后 那这其实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哎， 对，每个人 他的动作都会有细微的差别。 是的， 是的，是的。因此我们其实从前期的第一套的这个成品就布好线的这个服装到最后正式演出的那套服装，中间进行了多次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和修改，也是在不断的摸索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新的方法和更好的工艺。 刚才说了这演员身上的这个将近1000个灯珠一针一针缝上去，我听这个楚老师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是你这做的手工最多的衣服了是吗？ 对，其实坦率的说，就是之前我们怎么讲呢，就是也是从事这个时装设计这么多年，也做过很多高级定制的这样的礼服，也有很多大量的这个手工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我说这次是我自己这个做的工作，这个手工工作最多，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服装制作恰逢这个一个跨年的一个时间，就是赶上我们的春节。那么春节之前我们的服装就是直到最后一天还在不停的修改，但实际上我们团队的大部分的这个服装的手工工人他们家都在外地，大部分都回家了，到最后临三十大年初一，我们跟周老师还有我们留下的几位还在不停的 自己在做， 亲自在做。 所以我刚才跟楚老师说起这个三十的春晚，说我们昨天节目楚老师都没看过， 完全都 没有时间看。 对对对，是的。 然后到了平昌更是，因为平昌其实在北京 还人还更多一些、 嗯、 到平昌实际上只去了四个团队的成员， 整个服装工作组只有四个人， 加你们俩吗？ 对，加我们俩， 一共就四个人。 对，然后要排查30套服装， 三十套服装。 因为其实我们还是怕会有问题的服装，所以我们都会做出备用的服装。 所以虽然是22位运动员穿了这个服装上场，但是你们还做了8套备份，是吧？ 是， 对。 哦，都要排查， 随时都会有，就是备份的服装，我们也要保证它完全没有任何故障，因为随时会出现，可能演员穿上衣服以后，在上台之前的热身过程中又发现这个各种这个故障，那么赶紧就把一个新的服装给它换上。嗯， 我听说是在穿脱衣服的过程当中都有弄坏过，是吧？ 是的，是的，这是常常出现的。 对， 所以这次其实有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服装工作的这个艰难之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灯珠的这个电线太娇贵了，在整个穿脱运输，包括尤其是在训练以及演出的过程中， 嗯 啊，非常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损坏，因此我们的这个排查这个故障以及检修，就是每次训练完我们都要从头到尾把服装检修一遍，这个工作量其实还是蛮大的。 感觉这是一个技术工作，已经不超越了服装设计本身了哈。 是，说 变成了一个电工了。 对，我们几个在出发之前都进行了这个接电线的这个培训。对，尤其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丁诗农同学，他当然也是我们北服刚毕业的毕业生啊，他原来也就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但是生生被练成了一个熟练工种的一个电工啊，到那儿就是迅速的各种接电。 太不容易了啊，而且说这个衣服因为这个电线比较娇贵，所以穿脱还得专门的人帮助他们，是吧？自己那么穿的话就很容易出问题，有专门的团队帮着穿衣服。 对，在北京训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服装团队在帮着穿脱，因为怕他们穿不好进行损坏。 嗯， 那么后来是考虑到了平昌之后呢，只有服装工作组只有四个人，没有那么多人现场去帮助演员们去进行这个穿脱了。后来跟这个整个的团队包括导演一起协商，我们决定请这个，因为我们现场除了22名这个滑轮演员之外，还有50多名穿黑衣的这个推平的演员。 是，其实准确的说他可能也是有备份，应该是最后有48个人上场，因为有24个平，2个人推一个平，是吧？因为我也看了后面的解说，说因为为了推平上场的时候，为了让现场的观众看不出来，觉得那平自个儿上去的，所以他们穿的黑衣服只露出了俩眼睛。当然了，那平后来就是动的时候，在场上是因为那个自动的那种机器人的动法，但是你上场的时候，你得有人给他推上去，他不能自动从后台飞上去，是吧？ 是的，是的。 后来就请他们一起来帮着哈。 所以在北京，我们出发之前呢，请这个黑色的黑衣人推平演员们，请他们每2个人，然后协助一名滑轮演员来进行穿衣以及脱衣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嗯。 那么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和注意事项，经过反复的这个培训之后，这些孩子们也非常的认真然后谨慎，这样的话就是大量减少了我们的这个工作量，所以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进行 灯珠上， 对对对， 衣服上哈， 排查。对 啊， 其实在那个我们到后期会发现其实在对服装灯珠的损坏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穿脱。其实穿上以后，经过我们重新的这个排线， 嗯， 和这种检查，其实它那个出现故障的几率已经减小很多了， 嗯。 但是在穿和脱的过程当中，还有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其实因为它的那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所以就会出现那个故障的机会会多。 对，刚才说到这个运输，这个衣服也不能叠起来运输。一叠不是也坏了，所以我听说这个运输困难也很大，是吧？ 叠还是要叠一些，但就弯折一下，我们是每一个这个每套服装我们都准备了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行李箱，把它和头盔一整套包装好之后，把它轻轻的放在这个大的行李箱里面进行托运的。 嗯，我听说是两件衣服一个大箱子，是吧？ 是的， 是的，是的。 然后托运过去到那儿，其实刚才说了也还是有损坏，是吧？ 托运过去还好，嗯。 主要这次韩方为我们准备的这个后台的这个演员的休息区，整体来说还是挺宽敞的，而且给我们准备了充足的衣架和空间。 嗯， 那么我们去到那儿了之后，在整个后台其实服装全都是一直在悬挂着，就从箱子里打开以后，当然到了那儿之后，我们又进行了在第一次排练之前就又进行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排查。嗯， 所以说的这个北京八分钟的表演，大家听了这么多，感觉这个还没有感觉到这个设计，光感觉这个怎么修这灯珠了。其实这设计上面有很多很有意思。哎，我们先看看杨星星问，他说连体服不就是那么个穿法吗？还有什么特别的穿法吗？说是难道是把每个演员给抱上去吗？因为说那衣服不是都不能随便的动吗？ 因为实际上连体服在就是我们穿的是正常，如果没有灯的情况下穿脱方式是很应该是很普通的， 嗯， 但因为它上面我们会有布线，而且又怕在这个穿脱的过程当中，对于服装会有非常大的这种拉伸的时候，会把这个线进行就是扯断， 嗯， 或者是做什么情况出现，所以呢，所有演员在穿脱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同时进胳膊和同时进腿。所以它这样能保证服装是最小的这种延展，因为如果我们在单独从一个新穿一个手臂或者再穿第二个手臂的时候，它这样对于服装整个的拉伸和拉扯会更大，而我们同时在穿着的时候，它这个服装的拉伸会是最小的一个幅度了。 哦，这也是有技巧的哈。 对，嗯，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培训这个穿脱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细致的要求，其实核心就是不要让它把电线拉断，包括我们在提拉这件衣服的时候，手一定是尽可能的不碰触电线，是拉在那个没有缝灯珠的地方，使劲往上伸拉。 嗯，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实际上这个衣服的一些这个细节。那么这个衣服整体的这个设计也是充满了中国元素，而且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样，我们先这个稍微把第二道题给大家再提示一下哈，请大家来答一下。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说一说这件衣服的这个设计的奥妙之处。 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中，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的表演服装引人注目。它们都有哪些特点，使用了哪些新材料和高科技，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城市文化范儿表演服装设计制作工作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教师楚燕、周少恩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揭秘。来看第二道题，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2022年举行，您知道开幕的日期吗？ A 2月4号 B 2月14号 C 2月20号。 好，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2022北京冬奥会的开幕时间是哪一天呢？来，继续我们的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我们继续请出北京八分钟表演服装设计制作的带头人，北京服装学院的楚燕老师和周少恩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北京八分钟表演这个衣服，闪闪发光的灯珠好看，但是背后呢真是经历了很多这个不为人知的这样的这个困难嘛，种种的这个困难。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衣服的这个设计吧。刚才一直说这个衣服特别困难， 嗯， 那么二位老师呢能被这个选出来做这个北京八分钟服装设计制作带头人，也是因为二位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楚燕老师呢是 APEC 领导服装设计团队的这个主要设计人哈。那么这个周老师呢，您本身是专攻这个运动服装设计的，而且周老师今天其实也是穿着这个运动装备哈，因为我们直播间有点热，先把运动装备给脱下来了。而且我听说这个周老师自己这个本身的工作室就有攀岩这些设备，这些我们一块儿来说。先让楚老师来说说，北京八分钟这个表演跟 APEC 这个服装设计显然是很不一样哈。 是的，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当然从总体上来说，其实都是想表现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国风范，一个精神气质。但是它的因为穿着者完全不同，那么 APEC 领导人服装它全都是包括习大大在内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元首。那么它的这种服装的 主要要求还是展现中国的一些传统服饰文化， 是 展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领袖的气质，尤其是主要穿着的场合也是在水立方的一个国宴上，所以它是一个一件礼服。 嗯， 那么这个八分钟演出呢，它是我们整个的是配合咱们这个演出的一个运动类型的一个表演装，嗯，所以它其实还是有着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嗯，那么在这个运动这个服装设计方面，周老师也是很在行，刚才说了周老师自己工作室都有攀岩的设备，这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呀？ 其实是就是因为我实际上是自己就喜欢运动，然后那个，所以自己那工作室呢，当时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想把它做得好玩儿。 嗯。 然后，所以呢，就正好空间也允许。 那是够高的，能攀岩。 因为是正好空间允许，然后就做了一个那个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抱石的那个岩墙。 哦。 然后那个其实也可以让那个设计师啊，还有包括就是大家在讨论啊，累了或者玩，可以在那块自己去做一些那个拉伸的玩的一些动作。 嗯， 同时其实那个岩墙也可以做我们那个服装的测试。 对，我们当时就想的是不是因为设计好服装之后得穿上去啊，动一动看看是不是合体啊，适合运动之类的哈。 对。 啊，嗯，我们看一下，有听众孙飞玲说，他说我看了咱们北京八分钟表演的衣服，他感觉那个线跟龙纹一样，以为是设计的呢。这个北京八分钟表演这个衣服，它的这个设计，您这二位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思路在里面呢？ 这个听众说这个线盘的像龙纹一样，说实话坦率说我们并没有刻意的说把它像龙纹一样盘起来。 嗯， 但是首先是刚才说到这个灯珠啊，那么全身800颗灯珠，就像是这个一件这个礼服上要这个镶嵌这个钻一样， 800 颗钻一样，它是一颗一颗，根据我们的设计，它的有一个线条的走向，它有一个灯珠和灯珠之间的疏密关系的摆布，但是这些灯串它在电线上它是有固定距离的，就是每一个灯珠之间间隔是10厘米。 嗯， 那么这10厘米你不可能按照直线的方式去排布这些灯珠，那么必须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灯珠的这个位置，因为有远有近，这种疏密关系啊，这种整个的一个大的线条走向去排布这些灯珠。那么除了灯珠之外的这10厘米电线，就要把它用一种较为优美的这种曲线把它排布起来啊，然后也把它缝在这个身上。当然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缝纫的工艺就其实是很像中国的，我们做盘扣啊，或者说盘金绣，就是过去绣龙纹都是用这种方法把它固定在。 哦，还真是用这种传统的这种手工方法，所以这衣服每一件都算高级定制的， 真的是高级定制的运动服。 是， 虽然是运动服，但是也放了很多中国元素在里面，是吗？ 整个这次设计其实张导最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定是，当然首先它是应景这个冬奥会，它是一个冬季运动的一个冰上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连体服或者速滑服等等，包括头盔啊、风镜， 有这前提， 整体是这样的一个 前提。 对，然后其次很重要的就是它一定要具有这种科技感、未来感，同时能够表现当代中国的这种尤其是年轻人表现出来这种朝气蓬勃的这种景象。当然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演出非常炫目、非常漂亮的这种地平的这种图形的变化，虽然非常有未来感和科技感，但是它其实运用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这种图形。那么我们在服装设计的时候，其实导演也是希望我们服装身上所呈现的，包括发光的这样的一个线条或者图形，也能够跟地面上的这些线条能够浑然成为一体。 是因为他们轮滑演员，他们滑出来的有那种什么中国结呀、龙啊、凤凰啊、长城啊等等，都 是 很有中国元素的哈。 嗯， 那么在衣服上也要有体现，可是这白衣服可怎么体现呀？ 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最初的就是其实是画了很多的方啊，反复的推敲。那么最初我们其实是灯的线条非常的细密，那么其实也是参考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纹样当中这种行云流水的这样的水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跟地面上的这些滑动 就是这种滑行起来的这种 很搭配啊， 对，很搭配。后来当然也是为了这个整个看起来更整体、更简约，那么也把这些线条合并。我们最后看到的呈现出来的这些非常简约的线条，也是既有流水的感觉，那么它也跟人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非常相符合。那么灯珠做完之后，它其实在一些关键部位它是没有灯的，比如说腰部，比如说胳膊和这个腿四肢的内侧， 哎，我们看到不觉得哈。 对，实际上它是这些地方没有灯珠是为了显得这个运动员那么更修长纤细，因为其实全身钉满灯珠的话会显得人因为发光嘛，它会视觉上膨胀， 会臃肿， 会臃肿。 哎，还真是，哎，我们看就确实觉得他们这个很纤细很灵动哈。我当时倒是注意到了，就是这个就是腰，就是叫什么 腰部，侧腰， 侧腰那个位置是没有的， 对， 啊， 这样也是为了显得这个腰身更好， 哦，这样子 也是符合这个我们的整个编导组他们的要求，希望因为他们有非常，我们看到这些轮滑演员设计的非常多很漂亮的、很这个 优美的动作， 优美的动作。那么如果这个整身非常臃肿的话，也会影响这些动作的表现。 所以说这800个灯珠哪儿有哪儿没有，其实也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的。 是的，是的。 啊，还要根据这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的这种原理哈。 而且这次那个其实没有特别，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冬季运动，其实也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没有特别的那种，就是好像很传统的那种表达方式。 对，这次就真的是很现代的这种。 相对来讲是比较含蓄的，或者说是从那种意象的那种感觉表达出来。然后整体是一种灵动的感觉，但它所有的这种线条的一种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很中国的。对， 而且我知道这次这个衣服的这个材料也是特别的现代，因为要突出这个现代感嘛。比如说那24面冰屏，它是这个现代感。穿的这个衣服，因为整体的要求是现代感。另外，这个平常本身也很冷哈。你们看这个都是在室外看的是吧？特别特别冷，我们看那个本身人家运动场就没有顶子嘛，是吧？ 是的， 说这个衣服采用了很多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元素在里面。这样，我们先给大家这个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到底有什么高科技，怎么运用在里面？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再跟大家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为大家再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这是一家用汽车讲故事的博物馆，80多辆具有历史意义的藏品车讲述着滚滚车轮上社会变革背后的故事，这就是北京汽车博物馆。这里都有哪些见证历史的经典汽车，哪些人和汽车之间产生了不解之缘，这里有哪些关于汽车可体验能互动的新玩法。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北京汽车博物馆。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 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十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沁园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机场高速五环至二环进京，东二环北段的北向南，东三环南段的南向北，千外大街东向西，长安街一线，西四环定慧桥至五棵松桥的北向南，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正在这个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请大家可以的话绕开这一路段。 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中，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的表演服装引人注目。它们都有哪些特点？使用了哪些新材料和高科技？城市文化范儿表演服装设计制作工作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教师楚燕、周少恩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揭秘。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2022年2月4号到2022年2月20号在北京市和张家口市联合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北京、张家口同为主办城市，也是中国继北京奥运会、南京青奥会后中国第三次举办的奥运会赛事。北京、张家口奥运会设计7个大项、102个小项。北京将承办所有冰上项目，延庆和张家口将承办所有的雪上项目。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3道题，北京八分钟表演中，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让人印象深刻。熊猫道具出自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的工艺师之手，您知道它们有多重吗？ A 20斤， B 30斤， C 40斤。 哎，那么第2道题的答案呢也已经公布了。那么第3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那么如果大家也想看到这次北京八分钟表演的这个服装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您现在可以发送0102和03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推送3张这次服装的图片来给大家一起看一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然后呢，它实际上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然后而且呢，在这个石墨烯的这个排布的时候，我们其实还要考虑到它石墨烯的片的大小和位置， 嗯， 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去平衡这个电池的这个大小，因为我们不可能是无限制增加这个电池的重量。同时呢，我们当时在排布这个石墨烯位置的时候，也有考虑过就中医的那个穴位。 哦。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位置放摆放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在人体的一个就是穴位上。这样它可能 这个时装设计好不容易啊，不但要会接电线，还要知道这个中医的一些原理。 当然这也是石墨烯团队给我们的，就是他们之前的经验。他们认为这样会可能对整个的保暖的效果，而且对于整个穿着人的这种那个感觉会更好。 嗯， 所以我们也从他那边也得到了很多的信息和知识。 嗯，刚才我们出了一道题，让大家猜这个滑冰的那两只大熊猫的这个重量哈。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来说说运动服。刚才说要超薄超轻，那么在这方面是就是保暖，石墨烯是一个很重要。那么超薄超轻这方面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嗯，超薄超轻实际上就这次呢是用了那个现在全球比较流行的一种填充方式，叫 body mapping。 嗯， 它其实在中文翻译过来的话，它实际上叫做区域填充法。 嗯， 就是我们其实是在整个手臂、前胸、后背和腋下都填充了不同厚度的这个填充材料。而这个填充材料的选择，其实因为我们讨论就是绿色奥运， 嗯， 其实并没有选择传统的这种就是人造纤维的这种太空棉一类的这种材料填充， 也很容易显得臃肿。 对，很臃肿。然后我们选择的是这个就是羊毛的絮片。因为这羊毛絮片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天然纤维， 嗯， 而且它的保暖的性能会更好。然后当然我们在选择这羊毛絮片的这个克重上，就手臂的部分可能我们只用到了60克的， 嗯， 而大身的部分我们可能会用到了100克， 嗯， 所以从整个身体我们不同的位置以及它不同区域的保暖的这种需求，我们会选择了不同的这种厚度。 哦，所以真的这里头这个科技含量是非常的高哈。后来一件衣服最后是有多重呢？ 我们没有具体的去称量过它。嗯， 因为它有叠加的东西还挺多的。 对， 因为又有灯，又最后有电池，然后又加就是 调光器， 对，调光器 电线本身的重啊。 对对对， 但是肯定是比熊猫那个轻多了，因为我们最后一会儿会揭晓，大家会吃一惊。因为我也知道熊猫的最原开始的时候，他们那个重50-60斤的，后来被不断的要求压缩到一个，我都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一个分量。 是的，熊猫演员非常辛苦。 所以那但是我们这个22位这个轮滑表演的演员，这个衣服也因为运用这些高科技，所以也是真的是又轻又保暖哈。 对， 而且又这个时尚。那说到这个服装的这个材料，我们说一个这个题外话，因为这个周老师您本身也搞这个运动服装设计，楚老师也是这个服装这个设计很多的这个经验，就是在咱们这个户外用品当中，现在还有哪些这个新的这个材料的应用呢？现在好像这个用的一些东西都感觉都没怎么听说过了哈，还是我这落伍了。 对，现在其实在就是户外也好和运动这个产品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纺织这个就是未来科技运用其实是最活跃的一个类型的服装。 嗯，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就是在服装的纤维和布上，我们可能会把这种电线或者这种抗菌的这种纤维， 嗯， 或者说是这种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功能， 嗯， 就加 防水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可能都会在以前了。我们现在可能会把更智能化的东西带进来， 嗯，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灯，比如说我们那种加热， 嗯， 然后以及比如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也许后面就是我们去接听手机的时候，我们整个衣服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载体，然后这样我们就变成真正的这种智能穿戴， 嗯， 然后把我们可能监护人的这种身体特征， 嗯， 然后随时可能和医院进行互动，这样我觉得服装的这个未来就可能会更不一样了。 嗯，那么刚才呢，二位老师来的时候跟你们聊天哈，二位老师说这两天特别困，是因为在那儿高度紧张是吧？ 是的，我们其实出发之前呢，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要提前9天去，真的需要去提前那么长时间吗？因为真的大年初二就出发了啊，我们整个这个春节就大年三十晚上休息了一下，所以但是到了那儿之后，说实话就是发现这9天就是稍纵即逝。那么每一天都在紧张的这个工作当中，就因为刚才说到了整个服装的这个检修，包括因为现场之前的彩排也出现了种种的状况。 我听说彩排的时候有演员摔倒了，是吗？ 是因为真的是很好玩，就是在正式演出之前的很多天的彩排，包括倒数第二天就前一天的彩排过程中还在下着小雪，因此地面非常湿滑。那么每次彩排都有演员滑倒，大熊猫也摔倒过，所以我们都在整个团队都在维护这些。 一摔倒那衣服就会坏是吧？ 不是全部，但是个别演员确实会出现因为摔倒而出现的这样的这种短路啊。 对，他就是摔了，他也许没坏，但是实际上我们更担心 存在隐患。 对，他因为存在隐患， 就有可能就他会哪儿虚了看不见，到时候真的一正式表演就会出问题， 是 吧？而且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网友风筝，他说之前呢，他节前去看了我们节目，当时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国家体育场的恐龙演出，就带小孩去看的那种。然后演出的时候，这个 LED 那个大屏幕上说出现了一小块，真的是很小的一块这个坏的点，但是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个衣服我就不知道，这个灯如果就是坏一点的话，是不是也会很明显？ 对，很致命， 非常非常明显。 它会怎么个坏法呢？ 有可能是整个一条胳膊就黑了，因为实际上这次的这个发光服在现场的这个为什么我们其实一直非常紧张啊，高度紧张，也是因为说是实在话，就平时我们做设计，包括给 APEC 领导人做设计，其实那好不好看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好不好看它是就是众口难调，是跟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审美观点有关。但是这次的衣服它不光光是一个好不好看的问题了，而是不能出错的一件衣服，就是它一旦出错，比如说一旦出现故障，那这个演出可能就因此就砸了。 是，你看在这个奥运会的这个点火啊仪式啊，这五环也曾经出过，就有一环不亮是吧？所以你说这么多演员每个人身上几百个上千个灯也有可能会不亮，或者是以前我们看有的灯坏了会一闪一闪是吧那种。 对 对 对，因为这次我们看到22个演员他穿着的是完全一样的这种白色发光齐刷刷的，而动作那么整齐划一，一旦有一个演员不亮或者一个演员的局部不亮其实非常明显。所以张导在之前就反复的跟我们强调，这个服装真的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那你们 在演出前3个小时、1个小时，他都分别要再继续叮嘱我。他楚燕，你要知道，这个衣服一旦闪了、黑了、不亮了，可能比演员在现场摔倒的这个后果更严重。我说我知道的，导演你放心，我们已经拼尽全力要保证他不能出错。 那你们之前在所有的彩排当中都没问题吗？ 有问题、实际上 都有问题吗？ 对，每一次其实都会多少有一点小问题，有可能导演在整个监视器里面他没有看到那些，因为镜头很快嘛，他可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其实自己，我们熟悉每一件衣服的每一种情况，所以有一点小瑕疵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非常紧张，也同时也觉得真的非常幸运，在最后一次正式演出的时候，它真的是完美的，毫无瑕疵，既没有闪，也没有断，也没有黑。 就连当天晚上那个我们就是大家做庆功宴的时候，然后张导还在关心，衣服真的没出任何问题吗？ 他没有看吗？还是 看了 ，但是他会看可能更大的，就是全面的东西。 哦， 那我们其实会更盯着服装本身。 全世界人民都帮你们看着那衣服呢，真的一点都没有问题。就之前就 没有 每一次都会有问题， 每一次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我就说有可能是，观众或者说是导演在整个监视器上，因为他是很多个10多个机位在同时在拍摄，他从不同角度看。不一定能够发现一些小瑕疵，但我们自己作为设计师，作为这件衣服的责任人，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到一些问题的。所以也是因此在整个最后一天正式演出之前，我们真的是把每一件衣服将近1000个灯珠逐个排查， 这个就看到最后眼睛就是红血丝，像兔子一样，因为你把就看晕了，最后都已经。但是必须得这样，因为不能够有一个隐患存在。就这样一个一个排查， 最后真的是很完美， 完美。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太激动了，在现场看的时候， 我听说你们前两天采访上手上还缠了好多胶布，就是接那个， 对，因为不停的缝，不停的缝，不停的剪，不停的接电线，所以手上很多针眼儿啊什么的。 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最后能呈现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局。然后我还听我们去采访的同事跟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说因为你们都签了保密协议，所以你们在现场都没有拍什么照片视频是吗？ 对啊。 一方面保密协议，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说实话已经顾不上，没有精力去想其他事情了。我觉得当时我们的一个我当时真的是只是想只要保证上台没有问题，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真的。 这次的这种服装设计经历也是一种很难得的这个经历哈，就是担心的这种动态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让人牵挂哈， 是挺磨练人的。当然我们也学到很多，跟整个团队包括从张艺谋导演身上他们的这种敬业，这种坚毅不拔，这种对艺术追求的这种完美执着，那么其实都是非常让我感动，也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也是因为你们俩有具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才能跟这个团队合作的这么好。 这 也是祝贺你们完美的完成了这个北京八分钟的这个服装部分，当然整个表演也确实是非常的完美。 对， 网友叮当说北服厉害了，我还以为就是设计师而已呢，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啊。那么二位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作室，而且在做很多教研活动，因为我们之前约节目，二位老师就一直在忙开学的事儿哈，马上周日就要开学了哈。那么这个现在二位老师也跟我们说说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呢，或者有什么样的设想呢？楚老师， 当然我们其实在这个冬奥会在韩国闭幕式的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在北京的团队已经开始准备残冬奥会的这个闭幕式演出的服装了。当然我跟周老师，我们除了日常的作为一个教师的这个日常教学工作之外呢，那么我们其实也是觉得通过这样的一次冬奥会服装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希望在2022年未来我们也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下一届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的各类的这个服装设计制作过程中。 也祝福你们。周老师， 我觉得是就是在这次的这个设计项目当中，我觉得其实对以后的教学和工作我觉得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设计的一个经验，我们都会带回到课堂，给到我们学生一种分享。然后并且呢，其实我觉得有这一次的练兵，我觉得其实对未来我们2022将来北京冬奥会，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我觉得可能对于它的一种认知，然后服装的设计，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哈。好，那么说到这儿，这样我先把第三道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 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中，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的表演服装引人注目。城市文化范儿表演服装设计制作工作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教师楚燕、周少恩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揭秘憨态可掬的熊猫木偶，也是观众眼中最出彩的中国元素。熊猫道具出自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的工艺师之手，木偶要由人穿着进行表演，重量需在30斤以下。制作团队先后尝试了人造纸藤、天然白藤、竹条、铝合金丝、碳纤维条、 PVC 仿真藤条等多种材料，进行了上百次测试，才最终确定了用铝合金管材和碳纤维条结合，配上 LED 灯的制作工艺，最终版的熊猫道具高2.35米，却仅有20斤左右的重量。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咱们这个平昌冬奥会上北京八分钟的演出服可以说是融合了高科技和时尚感，那么通过